少儿语言培训服务规范的发布将对少儿语言培训行业监管规范以及约束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日前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报告显示，中学生认为家长以学习为中心的现象仍比较普遍，认为家长对自己最关注的方面是学习情况、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但学生最希望家长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或特长、心理状况、身体健康。专家表示，我国部分家长仍然存在着重智轻德、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的现象，家长应该多关注孩子学习以外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孩子的变化，及时给孩子提供心理支持和指导。2019北京世园会脚步越来越近，百花争艳，首都高校大学生助力世园系列活动第一站首都大学生定向越野大赛近日在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开跑，来自首都28所高校的150多名学生和三支由延庆区群众组成的队伍共同参与，为世园助力，为冬奥加油。据了解，这个系列活动共有11所专业院校联合参加，在未来7个多月的时间里，将通过10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面向全北京92所高校的百万首都学子，引导高校大学生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宣传2019北京世园会，助推延庆城市品牌形象的发展和建设，吸引更多的青年人认识延庆，参与世园。2018年北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10号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启动，观众现场可以参与体验40多项关注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健康科普互动项目。这次北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以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据了解，心理健康实验周旨在引导公众关注自我健康，并增强心理自我调节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2018年北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14号。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课后服务拟扩大到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同时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安排，自主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及参加的内容、形式和时间等。目前课后托管已经实施1个多月，实施效果如何？3点半难题能否破解？托管班怎么办才能够既解忧又不衍生新的问题？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蔡老师好。 你好。 欢迎您。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前门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王继云。王校长好。 你好。 欢迎两位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刚才我们片话当中提到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啊，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9月18号下午呢，为了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提出的工作要求，北京市教委呢公布了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这个意见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课后服务时间啊，持续到下午5点30分，课外活动和课后托管相结合，鼓励引入社会力量。 那么这个实施呢有一个多月了啊，那么到底这个实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家长呢都为大家这个报了这个课后的托管班了吗，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苏小坤呢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家长，那么我们先和两位嘉宾呢一块儿来听一下我们家长的一些反馈。 我们都是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一年级的这个托管没有那个 X 课程，委派两个老师看管一下，他目的是方便那些没有时间及时来接孩子的家长，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意义不太大。 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们两个父母孩子的父母都是上班的，所以说托管还是很有意义的。 五点半一部分家长可以，一部分也不行，因为他们五点半才下班也到不了啊。有的单位是六点下班，但是能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家长，我觉得还是好的，初衷还是好的。 三点半到五点半这一个延时集中到一块儿，有老师看着，这对家长有很大的帮助，也给家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牵扯到一个质量的问题，那你托管了，那你是用什么形式托管啊？是给孩子一个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时间，还是说就让孩子往那一放的就那样就进行了。 好，这是我们在接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的一些反馈哈。其实这些家长的这个心声也代表了可能大部分哈，一个就是说这个文件其实解决了大部分家长他们关心的一个课后孩子怎么办的问题啊。那想问问蔡老师，就是说这一系列的文件它到底要解决的是包括刚才以上我们家长说的这些问题，还有哪些是我们想要解决的？ 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文件大概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对学校进行约束，那么禁止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备课，这种变相的竞争和这种集体教学，然后坚决禁止呢以课后服务的名义乱收费，对学校进行一个管理吧，约束。另一方面呢，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回应家长多年来的诉求。多年来家长的强烈诉求呢，就是解决大多数家长关于下午孩子放学以后的安排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是到五点的，那么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突然从五点变到大概十二点半，然后就放学的话，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个比较困难，这个照看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大多数的家庭是双职工家庭，很难拿出整个下午的时间照看和陪伴孩子，所以这个诉求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那么这个意见的出台啊，更多的我觉得是对这个诉求的一个回应。其实这两年来北京市也进行了很多探索，那么这个意见的最后的出台呢，是在这个探索的经验的积累的基础上最后出台的这个意见。 刚才您说的这个12点半是12点半就下课了吗？应该 对，很多小学原来是12点半下课的，西城的很多小学都是这样。 这么早一个下午不用上课吗？ 哦，是的。 哦，那王校长您的 这个现象 哦，真的是 在原来的时候，就一些小学， 嗯， 他的课业负担也比较轻， 嗯， 然后另外呢，原来也是在09年的时候吧，对于小学生的在校时长是有规定的，尤其是低学段的，所以说在一些学校，在某一天会有这样的，应该说不是一周都这样，但是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他是分的12点半的有，一点半的也有，三点半的也有， 都是 这样，一个星期可能有几天是 这样 不同的， 嗯，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说解决三点半之后的问题，可能是大多数小学家长、小学生家长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基本上可能都会遇到这个大多数的三点半，是吧？三点半就放。那刚才我们在接采当中，我们家长也说了，其实一个是解决了双职工啊孩子无人照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想特别强调这个质量问题哈，就怕这个比如说这两个小时。白白的比如说就过去了，可能这家长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刚才就是像蔡老师说的，会不会比如说变成一个集体的补课呀，啊，然后如果说人家的孩子都补了，然后我们又没补，我们是不是就又跟不上了。那么关于刚才家长的这些诉求，比如说就是在前门外国语学校是怎么做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健美操、拉拉操等等，然后是还从社会上呢引进了一些优质的资源，跟一些单位合作呢，引入了什么棒垒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呢，那么学生在这些方面他都可以做出选择。那么这些呢，如果说因为他只是一个兴趣方面的培养，那么他可以是中途转换，例如说这个活动我们可能在周一有，另外一个活动可能在周二有，他是可以有选择的。而且在这个同时，那么除了体育运动健康这些方面的，那么我们还有例如说我们学校呢是一个这个外国语学校，所以说我们学校的外语特色呢也是很突出的。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学校也是下了大力气，例如说这个有自己老师开办的这种思辨英语呀，或者说是这个配音英语口语配音英语口语英文这个电影赏析这种这些。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从社会上呢聘请了一些这个教师甚至是外教，然后到我们学校呢进行这个英文戏剧、英文音乐剧，然后呢还有澳洲文化，还有这个公共英语演讲等课程。这些课程也是很受学生的欢迎。然后还呢开办了这个二外，那么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呢这个法语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可以这个供学生自由选择。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较丰富的这种传统文化类的。那么我们学校是地处这个这个前门地区嘛，所以说这个地理位置也真是挺优越的，周围的这种社会资源呢也是很丰富的， 就是充分的利用上了。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这种资源吧，同时也是挖掘校内老师能够这个自身有的这种优势资源。通过这个，因为我们是这个今年在开学初嘛，然后咱们在北京市不就是开始普及这种服务了嘛，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校长在全校上先做动员，然后对老师呢做动员，老每位老师都知晓，并且动员老师呢根据自身的优势、自己的这个特长爱好、自己的时间来呢提供我可以提供哪些服务。那么经过这个报名，一发现老师之中也真是人才辈出，这个卧虎藏龙，那么擅长什么的都有。从这里面我们也是挑出来好多，就说什么呀，你像真是琴棋诗书画，擅长什么的都有。然后呢他们能够提供一些课程，然后当然呢老师能够提说呢能够提供这些课程呢，学校呢进行一定的审核，然后呢在这个给学生呢开展相应的课程，然后像那个什么国画呀、剪纸啊、书法呀、茶道啊，或者说有快板，我们学校有一个年轻老师开了一个快板班，快板班他不但在这个330这个期间，在330的时候，那么他提供这种，然后他甚至呢在其他的时间，在中午的时候他也会跟学生，哎呀你这个要领怎么怎么着啊，你应该怎么怎么再练呀、啊、真是也是乐在其中吧，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刚才说到呢，那么学生会不会锁定，有的时候学生会锁定，例如他喜欢快板的，那么他就想呢，我今天学了，我夏天我那个第二天呢我还要学，但是第二天呢可能开这个课也可能不开这个课，但是他可以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再学。那么他可以这个一直的这一个学期都是在学这一， 比如说跟着老师一直这个学期都在学快板， 可以的， 或者说周一都在学快板，周二呢有可能会去打棒球了， 可以的，这是可以 的，非常丰富多彩。你有没有统计，就是说在前门外国语学校一共开了多少个就是课后330这个大家可以选的课后活动项目？ 我们总共开了65门课， 65门。 对，因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这65门呢，对于这个一些这个家长或老师听的可能也不是很大的数字， 我觉得已经很多了。 因为我们学校因为只有四五百这样的一个学生，只有这样的学生，所以说这个开了60多门，因为你还得有这个学生的生源，你这不能两三个你不能给他开这一个班，是这样的。 那这些学生比如说选择了课后托管然后课后活动的这些学生占多大的比例呢？ 100% 都参加了。 因为本来有的学生是不需要这种课后这个托管延时服务的， 比如说家里有人啊，可以接什么的， 但是他是被这种活动所吸引。那么有的学生甚至是我上午报的这个，中午又找去了，老师我能不能换呢？我为什么呀？老师我觉得那个也好，这个也好，就是这种丰富的课程吸引了他。然后有的学生也是属于真的是特别喜欢学校，就说呢，就是周一到周五，甚至还说老师那周六能不能咱们也开展呀？就真有这样的孩子。 那看来这个前门外国语学校做的是挺不错的，100%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哈。那蔡老师有在您的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发现，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学校他们的做法怎么样？ 我刚才一听我也很惊讶，我觉得前面外国语做的已经是 100%都 大大超前了。 嗯， 就我所了解的呢，因为小学可能参差不齐吧，那有的小学呢接到这个所谓托管的任务哈， 嗯， 这个意见出台之后呢，从今年9月份才开始的吧。 对， 那有的学校在整理了一个星期以后才开始实施，实施之后呢，它以托管为主。那么他没有更多的师资配备，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面对这种情况，所以托管呢就让孩子在教室里待着， 嗯， 你只要等到5点半下课放学就行。 嗯， 那有的学校开展的这个有一些活动，但是我不知道小学跟中学是不是有这样的区别。小学的师资貌似没有中学这么丰富，我看他们我看的做的比较好的西城的一些学校也没有这么多活动。那一个孩子一个星期能上3-4门的这种课外活动的班都不错了，还有1-2天托管，也是那种你在那儿自己写作业，你只要待着，你可以自由上厕所，但是你不能就是更广泛的活动，没有更多的活动提供给你，等到5点半放学，就是这种，所以参差不齐。 嗯， 这个可能也是跟学生的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它有关系吧。 嗯，对， 这个也有关系。另外小学这个教师的数量是不是也相对的少一些呢？ 对， 嗯，可能各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同时可能各个区它的这个教育资源也是不一样的哈。这可能我估计会在以后实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还有更比如说细的一些文件出台，就包括现在的这个教育均衡，会不会在这方面也要慢慢的均衡起来哈？因为在文件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说可以充分的比如说利用一些这个社会力量，引入这个校外的一些培训等等。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和大家呢继续来探讨啊有关这个问题。那么大家呢，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您的问题啊，您感兴趣哪些问题，同时遇到哪些问题，觉得目前呢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嘉宾呢一块儿来探讨。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一段广告之后啊，教育面对面将继续，我们将继续和蔡阳老师和王俊校长呢来探讨有关课后3点半啊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3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联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气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公益组织愿意就是在暑假承接了这么一些服务。 嗯、 那么这个服务就是将现有的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我们的共青团组织，还有现有的社会公益组织，甚至把跟大学相结合，甚至小学跟中学相结合，嗯、然后把这个这些公益组织的这种资源呢，分配到各个小学去支持和支撑它这个课后服务。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呢，跟民办机构合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现在民办机构有很多，现在课外培训做得非常好。我们觉得总结一下啊，做得好的第一个就是呢，他比如新东方他做一些网课， 嗯，就一些机构是吧， 对，一些机构， 嗯， 一些机构做了一些网课。这个网课呢，它当然不止刚才说的那个，它这个网课呢，它请了一些名师，请了名师就是来做、嗯、那么做一些课程的介绍、 嗯、 这个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它会给就是优质资源呢，然后就给可能给就是叫分散下去，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种优质资源、 嗯、 只要你肯花钱。 嗯， 那么学校是不是就是这种方式其实很好、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纳入一些家长课程，让家长参与，他有一些就是教育机构啊，他不光是培训孩子，他同等培训家长，然后因为家长跟孩子接触的最多，他是觉得把家长培训起来了，这孩子就跟着上去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有些教育机构呢更着重数字培养这个，然后第四个就是有一些呢，就是线下的教育机构呢，它有一些小饭桌的托管。其实我们综合一下，它是四种方式，就发现呢，它对接了家长关心的最关心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课外时间利用，我怎么利用好这两三个小时的课外时间？ 嗯。 第二个就是写作业问题，小饭桌就是其实解决写作业问题。 写作业。 嗯。第三个就是素质教育问题，我要给孩子培训一些东西。嗯、那么这些课外机构啊，这些外面的这个机构就很好的回应了家长的诉求，所以学校是不是可以，就是参考这些模式？一个是刚才讲的利用学校的一些资源， 嗯、 改进自己的这个、嗯、或者优化自己的这种教育方式。 嗯、 第二就是采购啊、 嗯， 直接采购，用采买这些优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资源、嗯、为我所用，然后直接就是、嗯、就提供给孩子。 那您得问问这个王校长有没有钱，谁出这笔钱？我们知道，因为家长和孩子现在的这个托管课后服务，他是这个免费的哈， 完全免费的， 对 对， 那所以这个钱家长和这是不出的。那如果说想要丰富这个课程等等哈、啊，像社会购买的这种方式的钱谁来出？ 实际上呢，因为这个最终还是政府买单， 嗯、 最终还是政府买单，或者说呢，学校呢会紧缩一些办公方面的经费呀，然后呢在这方面会给予支出。对于这种优质的社会资源，实际上真的刚才这个蔡老师呢说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到位，从这个家长诉求以及呢这种社会机构给提供的这些服务，那么我觉得真是有些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作为学校也确实是应该是好好学习这些方面的。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是说、嗯、比如说好是好，但是可能您有您的难处做不到的呢？ 嗯，这个关于这个例如说购买这个社会，您指的是这购买社会的这种优质资源、 嗯、 是吧，实际上有的优质资源也是免费的， 嗯， 有的也是免费的，是这种公益的这个 的 对团体它是给免费的、哦、另外呢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讲呢也特别善于挖掘这种能够给学校提供这种服务的机构、团体或者是个人、 嗯、 尤其是我们校长特别擅长做这样的事情、 嗯、 例如说我们也跟一些社区合作呀，然后社区呢能够那个他们有一些这个应该说是有一些人员的这种吧，能够给提供一些支持，这是可以的。另外呢周边的这种社会的资源单位，那么跟他们长期建立这种呢一种比较良好的这种友谊的关系吧、 嗯、 那么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参观呢，甚至从他们那点聘请一些专家呢来给我们进行讲座，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机构呢，那么可能咱们就主要得采取这种采买呢，从学校来讲呢，那么通常是走这种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呢那么就是提前进行这种经费申请，那么例如说我们作为外国语特色学校，那么我们就可以申请这种外语特色课程建设、 嗯、 那么然后呢我们利用这笔资金呢进行这种外语特色课程的什么二外呀，或者说是英文音乐剧呀，这些课程的购买，就是先写这种申请的经费申请，然后呢 这个较为支持。还有一种呢，那么就是对于那种特别好的，我们又没有提前进行购买的，那么学校呢就会有这种，然后用这种办公经费啊或者是什么呢，我们进行解决。然后总而言之，发现好的课程总会想尽办法把它引入学校。因为学校呢不管怎样，那么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育人，那么怎样对学生的发展最有利，那么学校呢就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那么学校肯定是愿意做的，那么总是想用用最少的资金引入更多的更优的资源 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的实施，其实和每一个学校的这个理念还有它的行动力会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哈，这个我们的记者孙晓坤呢采访我们家长的一些这个录音啊，看看这些家长呢在这个课后活动课后托管方面呢会有哪些他们的这个诉求。 要么就完成作业，要么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些稍微指导下的课外的这个活动那最好。我们不希望在学校里面待在学校，要让他看电视，或者说让他自己玩。 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些附加的课程吧，孩子自己选择啊，就是一些兴趣班之类的吧，就不是在学校那种上课那种形式。对运动呀，当然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更喜欢运动那种，看家长的需要，比如说有一些运动课程或者是画画这种啊都可以，音乐呀，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好的。 如果他托管班有那个老师辅导家庭作业呀、英语呀、数学呀那些都可以完成，那爸爸妈妈下班就轻松一点了。我们希望是他放的那个指定的地方有老师辅导做作业，2个小时给钱都可以。 写写作业呀，读读书啊，然后的话老师要增加点课程呢当然更好，比方说这个副科呀，音体美之类的，还是老师能够加点班，比方说人多的话还是在教室里进行这个活动。他们学校现在组织的都是在食堂里，那食堂里的话环境各方面就没有那个氛围，托管的质量不高，家长可以掏点钱都可以，比方说能让孩子在副科方面，他主科学了一天了头都炸了，在副科方面再加一点兴趣，就是我刚才说的音体美啊，包括开发智力的呀、或者开发孩子兴趣的这些其他的能够对学生有帮助的有成长的，家里别人就托管了，这样的话托管的人多了，这些双职工家庭的话他孩子才放心托管，班里30个人才有那么2-3个托管的，或者有1个托管的，父母就心里就心疼孩子，不舍得孩子一个人在这里。另外托管的这个场所也不是教室，是学校里的公共场所，食堂啊，或者是这个阅览室啊，这方面的场所，就怕到时候没人监管，或者监管力度不到位，怕孩子有什么这个安全什么的。 希望课后活动不要和这个托管的事情两个捆绑起来。听别的家长讲说你要报课外的兴趣班必须要报托管，这就没意思了嘛。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法弄了。 好，那这是我们记者呢这个采访的一些啊家长的这个心声。其实里边也说出了几个点，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一个安全问题，这是王校长一开始就说到的，其实对于校方来做这件事情的优势就是说可以解决有关安全方面家长的一些顾虑啊。那么家长也提到了是不是要有这个合适的地方，不能在这个比如食堂这个地方托管然后写作业就行了啊，说这个觉得这个场所还有待考虑。另外呢有一些家长还提到了说能不能增加一些比如说课程啊，当然他说的是副科哈、就音体美啊什么这方面的。突出了一点说我们家长花点钱都可以。但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免费的。那蔡老师怎么来看家长的这个诉求，说我们那个可以花点钱。 现在作为家长其实有一种心理，就像我们在外头报机构里报班一样，就觉得好像越贵的机构它是不是质量越好。所以你突然学校要是提供这种免费的，家长其实是有一点心里打鼓的，他就觉得免费的你是不是教不了什么东西啊， 就是会觉得免费的午餐不那么好吃。 对，就觉得你学校的免费的外头收费的，那收费的是不是提供的东西更多一些啊。一方面呢想依赖学校，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不收费心里不踏实。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吧，很多我们讲啊，就是所谓的好像基础教育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他们的小学的就是校内的托管它是收费的， 但是家长你要另外付费去， 嗯， 去托管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当然现在因为考虑到怕学校乱收费的这种问题，现在没有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下一阶段在优化政策的时候，可以考量学校设一些这种收费性质的高质量的这种课外服务。 嗯，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嗯， 但是我站在这个王校长这个角度来讲，王校长肯定就他就不好意思说我我可以收钱什么的， 因为我们是提供服务的主体。这个方面呢，我们肯定不能， 嗯， 就是说怎么说呢？因为呢，学校主要是提供服务的，那么服务呢是放在最首要的。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能够根据老师的这个付出合理取酬的话，那我想呢，这个活动那么开展的会更好，更顺畅，更丰富一些。嗯， 对，毕竟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 啊，老师的负担真的也很重的，这是我为全体老师们说一句话吧。 嗯，对，刚才蔡老师其实也说到了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哈，比如说除了可能课后托管需要收费之外，您觉得有哪些可能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我觉得我们就说两个国家吧，这两个就是在基础服务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有特色的。第一个是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它也是这样，它公立学校每天两点不到两点半两点一刻就放学了，然后其中有一天呢可能周三，每个周不一样啊，周三可能一点半就放得更早，它不到三点半它就放学了。 嗯， 放学之后它大概采用了三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放学后的问题。第一种方式就是刚才讲的，学校有晚托班，它是另外收费的。 嗯， 然后呢，也有你外面的机构去，他这个外面机构去接孩子，不是家长送过去， 接出来 、啊，接孩子上晚托班的，这都是收费的。嗯，这就给那些解决那些没有办法接孩子的家长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社区活动，他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 嗯， 他的社区活动呢是分两种，一种是叫社区活动中心。他的社区活动中心有一些免费的课程，免费的游泳课、篮球课、绘画课、什么排球、陶艺等各种兴趣班，他这个一般呢都是免费的，或者是只收材料费。然后这是一种社区活动中心的，另外一种叫社区的图书馆，它每一个社区啊都有大型的公共图书馆，其实很多孩子放学了以后是到这种免费的公共图书馆里头去看书的。那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它有一种叫做 play date， 就是叫做就是孩子们的一种约会啊，就是几个家长就是结合起来，就今天送到你们家去，你一个家，你一家看着几个孩子，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是错着来，嗯，所以他 轮着来， 大概都是三种方式， 组团 哈，嗯，组团，然后。嗯，另外可能家长还有如果自己有能力的就带出去玩啊，户外活动也都有。这是他日本呢，他大概是他跟美国不太一样，他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然后到点放学了以后他有托管，然后他托管也是搞各种课外活动然后参加。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呢我觉得比较好，他是根据年龄段不一样，放学的时间不一样的。 啊， 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这个托管班实行了以后啊，让很多家长说我一年级的，我其实在学校待的时间那么长，五点半放学， 嗯， 我很困难。然后如果是二三年级开始有作业了，家长们觉得五点半放学接回去做作业，然后你还得户外活动啊，然后所以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孩子睡觉都耽误了。那么到了高年级，他觉得托管很好啊，然后就是作业也写了，然后活动也有了，回去只要跑一跑就可以睡觉了，所以不同年龄层的需求不一样的，所以日本他们是设的不同年龄段，它是不同的一个放学时间， 嗯， 然后托管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哦，我看了一篇报道，就是近几天的报道，也是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就是课程上，比如说学校做的丰富有趣啊，但是不同年级的孩子反应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那个一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因为他刚上学。然后他还不适应学校的生活，在学校待那么长，他受不了，他又赶紧的就想回家去。所以说，不同孩子的他有不同的特点哈。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时间放学时间不一样，可能我们能够借鉴的会多一点吧，王校长，你觉得呢？ 对，确实是这样。 嗯，所以说，就是是不是能针对这个中低高不同年级的孩子制定不同的这个方案？那可能是后面这个政策继续落地的时候的一些可能更细化的东西需要设计进去，我觉得。 对， 嗯，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现在强调的就是弹性离校。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就是 例如说小学生是3:30离校、4:30离校还是5:30离校，这是由学生和家长决定的。我想在这个方面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对这个针对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出来的这种。 但目前托管还没有，托管还没有分年龄段，就是分开时间段。 哦，那么现在 这个课后服务 还没有还没有 小学没有。 哦，小学没有哈。 嗯， 那么这个应该将来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每一个政策的出台它有它的初衷，然后在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诉求啊或者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完善它，然后让更多的人觉得哎，这个政策对我是可以的，有益的，可以受惠的哈、 嗯。 是不是每一个政策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蔡老师？ 对，因为这个政策显然它初衷非常好、然后受家长大为欢迎，所以呢我们刚才强调了就是政策怎么更好的优化、然后让它落实下来，这是家长也比较关心的，其实教育部门也比较关心这个政策、好的政策能不能推进下去。所以呢我就刚才讲了一个政策评估，在评估过程当中要借鉴一些好的经验、然后在一段一段的经验积累之后呢再评估，然后再优化， 就包括您说的那个叫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我们都列出来然后比较一下哈。 对、而且在这个监管的过程当中，就是评估的过程当中还要照顾到家长，当然现在照顾家长照顾的其实挺多的，然后另外还要照顾到学校，要考量老师他的学校的承载力，然后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也就要结束了。那两位嘉宾呢，也可以用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哈，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好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啊？就关于这个课后托管的问题，怎么样你觉得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政策延续下去啊、有没有一些比较针对性的？比如说建议，从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和从校方的角度来讲， 校长您先说。 行，那我先。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要集全校的力量，动员挖掘可能可以挖掘的资源，然后回归育人本位。在这个过程中，那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且呢能够尽量的做到切实能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真正的帮助家长解决后顾之忧，或者说呢降低这个家庭的教育成本，然后提高学校提供这个教育服务的综合能力，也希望呢学校呢在这个付出之中确实能够为社会为家庭能够带来为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吧，那么提供助力，使我们的人民，使我们的老百姓，使我们的家长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您蔡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就是从政策制定方面来说三个吧。第一个就是政策制定的本身要注意差异性，然后就刚才讲的孩子年龄段的不同，他可能需求不同，所以这种差异性是要考量在内的。第二个就是在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考量它的监管。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监管一方面是政府的监管，再一个就是还要更多的引入一些家长呢或者是学校之间的。第三个是在政策优化方面，我们要注意到多元的这种参与，就要听听各方面的声音，包括家长的声音也要听一听，学校之间的声音也要听一听，那么使得更好的这个经验可以加入到这个政策当中，使得政策就是更优化。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关于课后3:30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讨论这么多，也感谢呢两位嘉宾啊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了这么多宝贵的建议，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一时段呢教育面对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了，那么在下一时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啊我们的品读经典，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啊今天的经典，我们呢继续来和大家品读孟子。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

人心最为奇妙。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人心最为奇妙。说到心，很多人听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好的东西。事实上呢，我们念《论语》就还记得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颜回这个学生啊，其心三月不为人，就是说他的心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背离人生的正路。一般人的心不容易坚持在人生的正路上，像别的学生呢、日月之言而已。那么孔子本人呢，他的修养非常好，到了70岁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前面如果从心所欲就可能有问题。所以以孔子孟子来说，人的心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微妙的。那么在孟子里面，他特别引述一句孔子的话，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相，唯心之谓语。抓住它就存在，放开它就不见，出去回来没有一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方向往哪里去。他说的就是心吧。这个心呢，在孟子书里面对他非常的重视跟强调。他说我们的耳目它不会思考，所以遇到外物的时候呢，就被牵引过去了。被牵引过去之后，后面就出了很多问题。能思考的就是心，所以心的特色在于能够思考。但是一般人呢，他不见得做得到。为什么？孟子说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他就没有办法坚持行善的心啊。很多人的心啊，容易被茅草给塞住了，好像找不到正确的路。外面的环境的干扰，各种诱惑，都会使人心丧失。有些人追求权位，追求富贵，也忘记了自己内心的要求。一个当政治上领导的人物，如果心思有了偏差，他用在政治上就会使国家出现问题。孟子也提到这样的话，他说只有大人能够去分辨调整甚至改正国君的心。孟子提到一个想法，就是有些人他本心是不错的，后来失去了。所以本心这两个字也出于孟子。什么叫本心呢？我本来就很清楚的了解，人活在世界上，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也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那怎么办？舍身取义。因为你叫我做不义的事，那比死亡还可怕。生命固然可贵，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可贵的道义。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失去了本心。本来是可以坚持的，后来因为很好的俸禄，万中的俸禄，妻妾的侍奉，以及一些穷困的人对我的感激，像这些都可以使我失其本心。所以我们首先对心要有个认识，它是动态的，它可以保存也可以失去。所以这里面就有孟子学说发挥的空间。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孟子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对于人的心呢做深入的分析，提出人心有四端。他怎么去说明这一点呢？他说假设有一个人忽然看到一个孩子快要爬到水井边，他都有触涕恻隐之心，就非常不忍。他不是为了跟小孩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为了在同乡里面受到别人称赞，也不是因为讨厌听到小孩子的哭叫声，没有任何理由，而是自然发出来的不忍之心。孟子接着就从这边推论呢，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四种心，第一种无恻隐之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没有不忍别人的心，看见别人受苦心里觉得不忍，这很自然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心，孟子说那不是人的。第二种羞恶之心，一般称作羞耻心，看到别人做坏事心里觉得可耻，就是这个。如果你看到别人做坏事心里没感觉，那就不是人了。第三种辞让之心， 看到长辈前辈心里想要谦让，哎，这也很自然呢、啊。如果你没有这种心，那就不是人了。那第四种呢，是非之心，看到好事坏事心里想要分辨，你看到一个人做这个事，另外一个人做那个事，你想要分辨谁对谁错，这叫做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啊，都是人人具备的。经过孟子这样一说之后，你就特别注意，哦，原来他强调人作为人啊，就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了。他后来又谈到类似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接着他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前面说没有就不是人，然后这边说每个人都有这四种，你不管正面说反面说都是强调人人都一样，你有心你就有四端，端代表什么？端倪代表开始，代表萌芽，所以这四心是孟子思想里面的核心部分。有这四种心，就好像人有手脚四肢一样，做具体的善或是恶的行为。我的心的四端是开始萌芽，就在这个地方要分清楚，人只有四端而没有四种善。四种善是把四端付诸实践成为行为之后才有四种善。哪四种善呢？仁义礼智。从恻隐之心做出来就是仁，接着呢羞恶之心做出来是义，慈让之心做出来是礼，是非之心做出来是智，智慧的智，仁义礼智，这四种善。所以我们学习儒家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资料。 孟子开创性地提出心之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每个人心中都具有这四端，这四端分别是仁、义、礼、智的人性基础。人若真诚，就有力量激发心之四端，走向仁、义、礼、智的人生正路。 孟子说过两段有关四端的话，第一段他说什么？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叫做端。恻隐之心啊，是你行人的开头。第二段话他怎么说？恻隐之心人也，直接说人也，糟糕了。很多人都只看第二段，恻隐之心就是人，羞恶之心就是义，所以你一个人生下来有这个心，有四端，你就是仁义礼智都有了，所以你是本善的，他这样说法。但是第一段明明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我们以这两个做例子啊，其他都一样讲端。后来我再仔细思考才发现中国古人讲话的习惯语法上的问题。我现在举个例子，孔子儒家之创始人也，第二句孔子圣人也，这两句话一样吗？这两句话显然不太一样。当我说孔子儒家之创始人也，是说孔子等于儒家的创始人，等于。当我说孔子圣人也，是说孔子属于圣人这个类别，孔子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圣人。但是第一句孔子等于儒家的创始人，因为只有他一个，古人都是这样的句法，孔子者谁谁谁，孔子者什么什么也。所以这个古代的肯定语句，它的是有两个用法，第一个是就是等于，第二个是就是属于，这一来就完全没有矛盾了。我们现在说恻隐之心等于人之端，第二句呢恻隐之心属于人这个道德上的类别，这样就通了。这个如果不分清楚的话很麻烦了。当时古代有一派学术叫做名家，专门讲辩论的，它里面就有白马非马论呢。他说你说白马只能让白马过来，你说马，黄马、黑马、红马都来了，所以白马不是马，听起来也有点道理啊。如果你说白马等于马，那就问题大了，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所以白马就是黑马，那听起来就知道有问题了。所以一定要能够分辨是这个字有两个用法，一个是等于，一个是属于。我这个句法了解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这两个说法都是孟子的说法，并没有矛盾。他讲的是什么？人之端，人是你要去实践的才有人，你要做出来才有善，如果你不做 只是端而已。所以墨子很强调什么存养充扩四个字，保存它，养育它，扩充它，实践它。所以孟子书里面经常提到一些类似的句法，譬如他说你这个四端呢、存养充扩之后呢，可以保住天下，你如果没有去存养它，连孝顺父母都做不到，差别这么大，你把这四端开展出来可以保住天下，这四端你不理他，对父母都不能孝顺，他没有什么本善的问题啊，完全在于什么，你是不是把你天生所具备的新的四端存养充扩发展出来。所以墨子很喜欢讲比喻，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像火开始烧，水开始流，它那个开始是一个动态的。所以这跟前面所说的孟子用孔子的话，这个心啊，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完全是配合的。所以我们接着就要问，这个心怎么来的？孟子说得很清楚，这个心的特色在于思，思就是反思，自觉。我们不要把思想成思考对外的思想，不是的。孟子用的思常是反思、自觉的意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请问得到什么？不得什么？所得到的就是四端。你只要真诚，心里面马上就自觉有这个四种心的开端，那你有这个开端之后去做，就成为善的行为。他最后加一句，此天之所欲我者，天给我。当然你可以说古人啊，对这种人生下来就具备的条件归之于天，这也很合理嘛，是天生的啊，我是人自然就有这样的四端啊。所以孟子说两种，一种叫天爵，天的爵位，第二种叫做人爵，人的爵位，就是我做官有人的爵位。古代人呢，修其于天爵而人爵从之。什么叫天爵呢？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善，你不断的行善，从来不会倦怠，那就是天爵。什么意思？你把天给你的心啊，他的要求完全实现出来，你符合天对一个人的要求，德行到完美的程度，叫修了天爵。那这个时候呢，人爵，人间的这个官位呢，自然就给你了。以这个为本为根，你才能够有人间的各种具体的成就，你才会照顾百姓啊，尽忠职守嘛。所以这种观念呢非常好。那如果说这是天给你的话，他只给你一个开始，他不会说我给你一个善，不是的。人的生命最大的特色跟其他生物不一样，就在于说他可以选择，他可以了解，他有自由可以做选择，其他万物啊都靠本能生下来就定了。但人不一样，为善为恶全在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儒家的思想，我们强调说要回到真正的孔孟的思想，其实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啊。我们有时候可以对照，想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我们知道西方到第十四世纪的时候，到第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它核心的观念是什么？核心的观念是把人重新找出来，然后说这个人呢，上天上帝造人，不让他成为神明，也不让他成为野兽，让他成为两个中间。他有一个特色，让你人可以思考，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高尚起来可以跟神明很接近，如果你往下堕落就跟禽兽差不多。这西方文艺复兴基本的人文主义观念嘛，结果我们发现在孟子书里面已经有了，在于你自己要不要去走这个正确的路。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思这个字呢，你如果反思自觉，就发现什么？诚，这就是诚。所以思跟诚要连在一起，当你反思自觉的时候，你就进入一种真诚的状态，真诚的状态就会让你这个心的四端发出作用来。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深远，叫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说的是我想要真诚，那就是人生的正路。所以人有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你可以要，你可以不要，你现在想要真诚，走对路了，那就是人生的正路。为什么？当你一旦真诚之后，内心发出四端的要求，就让你行那四种善，仁义礼智，然后人生就走上正确的路了，择善固执，一路发展下去就对了。 孟子认为心之四端需要不断的存养充扩， 才能达到君子的人格境界。那么究竟如何去做才能实现存养充阔呢？ 他基本的观点还是不离身心的关系，所以孟子的思想可以说是身心合一论。大家有一个原则，身是小体，心是大体，大体小体构成人的生命，但是大代表重要，小代表次要。我们的心重要，身体那么大，为什么次要呢？因为动物也有身体，人有身体，动物也有身体啊，所以叫做次要。那么心是只有人才有这样的心，叫做重要，是人的特色所在。那么你在存养的时候该怎么做？我们常常提到孟子讲到养气，养浩然之气，也要养心。孟子提到养心的时候呢，说过一句话，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养自己的心，最好的方法是减少欲望，不要受耳目之观所牵引，不要受各种欲望所控制，叫做减少欲望。我们以前说过养浩然之气要怎么做，直意道都是跟心有关，这是孟子思想的特色，身心不能分开，但是心为主体，为大体，身呢是小体，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反复这样说，分为大跟小，并且你养其大体跟大者就成为大人了。大人这个概念呢、啊，将来还有机会做比较详细的说明，但在这里很明显代表什么，他绝对不是相对的小人，也不只是一般人而已，而是一个德行充满完备的人。所以这完全靠一个字，叫做养。所以这就是孟子思想的特色，不是光讲心啊，光讲心的话太抽象，因为任何一种善的行为都需要身体去实践。在孟子来说的话呢，这些观念呢都有很直接的效果。有一次有一个人叫做淳于髡，他特别要挑战孟子，就故意给他出难题了。他问孟子说，你们儒家讲究礼啊，礼是不是规定男女授受不亲？是啊，亲代表碰手，平常不能够随便碰到手。那淳于髡就问了、啊，如果嫂嫂掉水里面去快淹死了，可以用手拉她吗？孟子说什么，平常当然是授受不亲，救人的时候还管那么多吗？先救人再说。像这说明什么，他的智慧存乎一心，他的心能够非常的通透，任何事情出现该怎么判断，我有真诚的心为主。那这时候救人，你不能说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很抱歉我不能碰手，所以只好如何如何，那不是人啊。孟子说那是豺狼。所以你说这个存心的重要，孟子也说过，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你如果要真的养这个心的话呢，第一个是存心，我们今天用法不太一样，说存心不良啊，存心如何，存这个字啊代表考察的意思，用仁来考察自己的心，用礼来考察自己的心，要让自己的心摆得正，摆得对的位置。存心养心之后呢，还要静心。孟子里面最后一边就是静心边，在静心边里面呢，孟子说静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请问什么叫做静其心者呢？你既然说静其心，就代表心有各种要求需要你去实现，讲今天的话就是完全实现内心的要求，叫做静心。所以在孟子思想里面，这个心这个概念，你不管看孟子本身也好，或从孔子一路下来，这个心的一种理解，我们现在人讲人的心就是一种思想的能力啊，你的心有一种心态啊，容易受别人影响，受别人干扰啊，有时候会觉得心里心烦意乱啊，有时候想说谁能替我安心呢，就好像禅宗二祖慧可去拜访达摩祖师一样，就是问一个问题，求大师为我安心。其实我们儒家的思想也一样啊，这个心你不要失去它，失去了就赶快设法找回来。为什么？找回来之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那人生的各种行为呢，都要从真诚开始，因为真诚代表你的心啊回到自己身上了，然后你按照他的原始的自然的要求去做你该做的事，那该做的事做久了之后呢，